五，练习。 一，声调。 他，他，塔，踏。 忙，忙，忙，忙。 哼，很，很，恨。 难，难，难，难。 憨，寒，喊，汗。 八，拔，把，爸。 妈，麻，马，骂。 歌，格，葛，个。 妹，梅，美，妹。 滴，滴，底，地。 二，轻声。 妈妈，哥哥，他的，他们。 红的，忙吗？来吗？白的， 奶奶，好吗？饱了，跑了。 弟弟，妹妹，累吗？累了。 三，半三声。 很高，很难，很大。好吧。 你喝，你来，米饭，好了。 本班，本来，很棒，很胖。 四，变音变调。 办公，半空，洞红，通红。 很难，很蓝，寒冷。可能， 很忙，很慢。南方，南房。